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所以正在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朋友们，假期快乐！到了10月4号的星期一，今天是我一人当班，我是老白，你们好吗？此时此刻，你们正在回家，或者是在去聚会的路上吗？ 我躺在街头，紧握着啤酒，仰望着星空，北京是车水马龙。我躺在人丛，紧握着自由。仰望着生活，感情是格外冲动。寂寞的跟我走，悲伤的跟我走，十万年落就一夜间白了头。寂寞的跟我走，悲伤的跟我走，握青春的彩虹，拥我们的伤口。 开场我们送上这首来自于 Shirley for Rock 带来青春之歌啊。尽管现在呢窗外依然是小雨啊，阴天的天气，而希望音乐是特别有能量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目的地是哪里，是回家还是现在此时此刻还有一个小小的聚会在等着你们呢。今天的天气呢依然是夜间小雨转阴天啊，最低温度到12度，大家注意保暖哦。 山前方是深藏的海，听雨的人打着伞，穿过热腾早点摊，眺望儿时的天台，记忆涌出脑海，某人的恩重如山，伙伴青春告白，回到悠悠少年出发的舞台。走在回家的路上，无论有多漫长，总是昔日的过往，尽管我们都变了模样，看年少的对方，住在彼此的心房，变成更珍贵的模样。 是来自旅行团，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已经提示过大家了啊，今天是夜间小雨转阴天，明天白天依然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17度啊，最低温度12度，所以未来这两天其实还是比较多下雨的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啊。另外如果你开车的话呢，尤其是到这个相对来说呢，到这个郊区啊这些路段的时候，要注意啊，能见度不高的情况下千万注意交通安全啊。另外呢，大家如果外出的话也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多少次梦回来，一直守护着我避风的港湾。重拾昔日的过往，尽管我们都变了模样，可年少的对方住在彼此心房。哦，走在回家的路上，心不再流浪，拼图温暖的时光。哦，少年你长成了模样， 走在回家的路上，来自旅行团。其实刚刚出道的那个时候的旅行团，你会觉得他们的音乐是充满那种自由自在的一些期盼的，或者说呢，他们就像一些无忧无虑的大男孩，整天呢可能会有一些梦想，然后呢他们的音乐当中可能也会有远方。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说，哎，旅行团的音乐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时候带给你温暖，带给你力量。当你的车行驶在回家的方向，你望向身边的家人，望向身边的爱人的时候，他们的歌也同样可以给你提供这样子知足而又温暖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在回家的路上呢，或者说你们正去向何方啊？欢迎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的平台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话题是什么呢？啊，位子已经给你留好了，可以用一张照片的一句话啊，证明一下这个假期过得还不错，好不好？ 回家的时候是很特别，总是带着不一样的喜悦。如果开着车走在高速公路上，心情会特别好。偶尔会想过去很久很久的时代，早上妈妈也会 现在的城市特别拥挤，车水马龙，楼房建得非常高，遮住了阳光，山和树显得很矮了，山上有一座庙， 最好的打开小轩与山谷里的居民的方式，其实不是在啊车水马龙啊，就是你真的在都市的霓虹中啊。有的时候听他们的歌呢，就最好是在一条乡间的小路啊，至少逮着一出京的高速那个情况啊。然后你突然打开他们的一首歌，你会觉得好像整个的心呢也宽阔起来了。 会有的景象，炊烟 目的地怎么着也得是个农家院什么的啊。 暮色一直都在我的心 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啊，看到不少朋友拍来的秋照啊，秋天的景象，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用一张美食的照片呢又勾起了我的馋虫。你说说你们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吃这件事儿啊，吃得好啊，这个日子过得很不错啊，这个假期自然呢也容易生出心满意得的感觉来。有时候人生的愿望就是那么的简单啊，哎呀，三餐啊，这个吃得饱吃得好，然后呢身边的人都健康快乐，希望你们也是这样吧。有人这个秀假期的方式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哎呀啊，没什么，我就是推掉了三四个火锅局而已嘛。他说这两天这个火锅还是真的没少吃，也不能吃太撑啊，对吧，尤其是晚上这留几口比较好。话说人生不可圆满呀，对吧， 简单很难，尤其放大平凡，还侥幸还求情，还想要它立刻扭转，委屈很尤其放大了遗憾，还任性还不平，还聪明的做个决断，但是弯弯闹闹哭哭笑笑也是一天，但絮絮叨叨争争吵吵也是一天，前者刚刚好，后者真的没必要，还有唱唱跳跳亲亲抱抱也是一天，然而纷纷扰扰聊聊草草也是一天，前者很奇妙，后者会让人疯掉，人生不可圆满，圆满等于守关，守关开始混乱，逼着人四处流窜，流窜还得乐观，乐观的奔向是一天，然而絮絮叨叨争争吵吵也是一天，前者刚刚好，后者真的没必要，还有唱唱跳跳亲亲抱抱也是一天，然而纷纷扰扰聊聊草草也是一天，前者很奇妙，后者会让人疯掉，人生不可圆满，圆满等于收官，收官开始混乱，逼着人四处流窜，流窜还得乐观，乐观的奔向圆满，兜一圈游戏还没完，人生不可圆满，圆满等于收官，收官开始混乱，逼着人四处流窜。 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不不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面对单纯的倾诉，是对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我想把定义重读，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人心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有人在想说，一个假期对于我们来说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在很长的一段忙碌之后，突然有这么一段假日的闲暇的时光啊，无论你是怎么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啊，你说咱不出远门吧，啊，咱就近郊走走。你说那天我就去那个长城啊，就是昨天啊不对，前天的时候，因为刚好那边有个长城音乐会嘛，然后我说哎要去看一下这个长城音乐会，然后就驱车，这是多少公里啊？将近100公里吧。然后就赶到这个长城，结果到了八达岭长城之后，发现哇，雾气弥漫，整个那个天儿都看不清楚了。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在哪里？好汉在哪里？好汉都看不见。所以就是哎想哎，今天是个会不会有点扫兴？后来觉得哎，其实也挺好。当你真的在那个雾气与雾弥漫的长城里面走那个漫步的时候，人也不是特别多，哎，你就觉得很知足。就是一年四季呀，啊，这个风雨雾雪，很多很多的天气，我们如何去感知它？其实有的时候就在于你自己的心情到底怎么样。然后呢，就是看这个音乐会，啊，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真的，这个假期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哪怕你是真的没有晒太阳，你没有吃火锅，就这么闲暇两天，然后呢，你会觉得人生很知足，就是没有那么忙碌了。然后闲下来的时候，就会想一想，哎，我接下来这个工作生活，那我该怎么去计划它？你会有一些时间去思考，所以假期的目的或者说意义，绝不仅仅是说游山玩水啊，而吃到饱。对，哎，话说，吃到饱也很重要。要不然晚上吃个火锅。 里是假日版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好歌不间断。我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老白和他的假期啊，不对，老白和你们和你们的假期。这个题目有点长哈。假日不单单是人间的烟火，假日也可以是回忆里面的那些彩色或者是黑白的影片。而想到我们看到的老电影，哎，有空真的是可以翻出几部旧的电影来，在一个闲暇的时间，然后呢回味一下自己的青春。好了，我们继续听歌吧，接下来是李荣浩这首歌《纵横四海》。话说我最近也刚刚学过这首歌。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为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真假如，可在狂风的浪点越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天南地北，太多真假如，可在狂风的浪点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 是娱乐最王牌。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Can't fight it anymore. It's a quarter after one. I'm all alone and I need you now. Said I wouldn't call, but I lost all control and I need you now. And I don't know how I can do without. I just need you now. Another shot of whiskey, can't stop looking at the door. Wishing you come sweet. 进诺基全系标配 V 六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降，3万置换补贴，即刻拥有越级体验。详询 Jeep 北京安源6176-3866。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And I'm like a giant, so don't you tell me one night, down in my lonely face, I... 下去。Oh yeah， 就这样听着你甜蜜的话语。 是你们想象当中这首歌歌名是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哈哈，这首歌来自陈梓彤。大多数人记住这首歌总是因为它副歌里面的那个部分啊，早上喝咖啡，晚上喝威士忌哈，你可以把它改成任何一个你想要的佐餐啊，就比如说豆汁 in the morning， 卤煮 in the evening 之类的。话说这真的还不是说一个长期可以有的状态，什么样的状态下你会早晨都会有那么悠闲的时间喝一杯咖啡呢？很多时候我们拿着咖啡的时候行色匆匆啊，到办公室的时候去买一杯或者说给自己泡一杯咖啡，然后呢，但是太少的时间你会晚上我说有闲暇的时间能够自己小酌一杯啊。有人有这样子的习惯吗？反正我是那种很难自己跟自己喝酒的人。这个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的人呢就是我自己没事儿在家里面就是小酌两杯，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但要小酌，就是不太能够这个对饮成三人那种状况的啊。我不知道现在在聊天室以及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如何？但是我其实已经看到了不少朋友在微信里面啊，包括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跟我们来保持互动联络了啊。可以微信到我们的974醉王牌啊，或者说呢你可以聊天室里面一张照片或者是一句话证明你这个假期过得还不错啊。我们希望今天虽然是一个人的节目，但是呢其实很热闹的感觉，因为毕竟假期过半的时间了。我觉得一般来说到的这个长假的假期的中间的时候，多多少少呢我们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兴奋感了。这两天其实最适合的方式啊，就是应该好好的闲着，就不必太匆忙，好好感受一下假期。也真是到假期最后几天的时间，可能你的心态就要发生改变了啊，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呢好像一股脑儿全都冒出来了。趁着这几天还真的是心里面无烦忧啊，无烦杂来这个干扰的时候，好好的来听听歌吧。继续在我们此时此刻的假日的出行路上，娱乐最王牌的假日版，我是老白，为你送上这首翻唱的歌曲。原曲是林依轮，翻唱他的是易烊千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一次的这个电影《长津湖》，易烊千玺在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哦。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呜呜，让我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它，但却听得到，呜呜，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呼叫。才会来 感谢四四弟弟翻唱这首歌啊，要不然以前你听这首歌要跟唱，人说你看啊，暴露年纪了啊，你怎么都会唱这首歌？现在说啊，我是听易烊千玺唱的，所以我知道这首歌啊，《爱情鸟》，林依轮的歌嘛，对不对？我来推荐一首我的假日必选，然后我总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到假期的时候，如果我有时间在路上，如果我听到这首歌，我的心情就会无比的激动。就算你只是在北京城里面这么晃的话呢，但是呢，好像你已经到了万水千山里面，会有一种大侠行走江湖的感觉。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段多少有点回忆杀哈。 道不尽红尘奢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梦话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人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啊、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 酒啊，不醉不 心痛。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画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 当李丽芬遇上了小虫，我觉得这首创作就变成了永远的华语经典，爱江山更爱美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娱乐最王牌的假日版，我是老白，今天是我一人当班，欢迎收听，就是我陪着你一块听歌呗，就这个感觉啊，希望你们也喜欢。毕竟不像工作日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跟这儿聊，今天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陪伴，希望你们在假日的时候也能够听到好音乐啊。当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我们个人的推荐，比如刚才这一首，有的朋友可能会啊翻起无限的情怀，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首歌实在是太老了。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很多事情是不能被遗忘的，比如说前两天去看这个长津湖啊，真的是被感动了，就会觉得有太多的力量啊！我向我自己的朋友在推荐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我觉得它好，不单单说是宏大的这个战争的这种记录，包括一些视角啊，那些战争的场面，然后呢，包括这样的一个抗美援朝的这么一个主题啊，会让很多人热血沸腾的主题，还有很多就是家国情怀，融入了这种兄弟情、战友情，很多小的切口，很多小的细微的细腻的角度被包含在其中了。尽管在收尾的时候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啊，三个小时了，但是你还是觉得好像没有看够，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收尾的潦草？其实我想，哎，是不是也埋了一些伏笔在里面呢？总之呢，这部电影非常的值得推荐，《长津湖》，看完以后你觉得真的是愿家国无恙啊，这个吾辈子强。又突然想到前两天的这首歌叫《万家灯火》，我们可能也节目里面做过推荐了。有的时候你晚上的时候开车，如果有些视角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灯火的夜景的时候，你很难会想到那些曾经的过往。大多数时候我们想的都是自己的心事，很难想到说这种家国情怀，但是这首歌却融入了这个特质。 只手点两片烛与火，幻想着浪迹江河，月落时这边是你，那边是我。曾以为世间寻常的承诺，想来最奢侈不过。墓碑下左边是你，右边是我。你说若我路过你曾挚爱的山河，听过他的脉搏，那些落日长河孤雁大漠和湖泊月色，值得赴汤蹈火。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角落望而不得，我用一生化作光阴墨，向你吹。只手点两片烛与火，就当作再次别过。笑眼里来生是你，今生是我。你说若我路过你曾血染的山河，便是生死契阔。直到天空清澈，只有星星和灿烂烟火，便是重逢时刻。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 千丈烽火，万重离合，时间在我两双下的手掌不能紧紧相依，将我此刻我在人间为你看过，你曾无悔一顾的伤痕，因为嫦娥。 万家灯火，人间星河，是很细腻的角度去描写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个美好的景象，但是去值得去守护的这万家灯火和你心里面的所有的爱。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愿望也多多少少的复杂的简单的，我们希望这些愿望都能够成真，一切都能够如愿。刚提到了一部电影《长津湖》啊，还有一部是我和我的父辈啊，据说也有一些朋友去看了，反应也还不错。我们来听这首来自王菲的《如愿》。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斗笠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昼伏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来 看过电影，是不是对这首歌会更有感触呢？这是来自王菲的《如愿》。尽管在副歌部分，我听到天后的嗓音啊，说她对于整首歌的控制会有一些很努力的感觉。

能不言不语的微笑或欢喜那么多，能随机遇来纠葛，能看爱恨变秋色。如果明天你终离开，请在此刻抱紧我。晚风总是吹散你说过的话，这次再也不说，再也不说，不要再提起，也不要忘记，迷途与哭泣都不必记得。 心情来听歌，我希望现在你在听歌的时候，听节目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啊。今天不用这个匆匆忙忙的，然后晚高峰拥堵着的状态，在相对比较这个畅通的路段里面听着一首欢快的歌，心情是不是也会变更好呢？娱乐最王牌假日版，一人当班，我们一起听歌。我是老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孤单，因为我知道你们此时此刻都在听。送给所有相爱的人们，等待相爱的人们。接下来我们来听刘若英《所有相爱的人》呢。 也轻轻恨过，该忘的差不多，挣脱了，挣脱了那个角色，被谁唱错的歌，歌词却还记得，爱错的，爱错了就算了。所有相爱的人啊，心花怒放， 预计啊，不能说绝对，我觉得这首歌早晚或者已经成为了那种婚礼的金曲。你告诉我说，哎，这个歌如果在婚礼出现，应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觉得应该是在那个抛那个花球的时候，会有一个祝福的感觉，所有相爱的人呢。有的时候呢，人在假期的时候特别容易积攒一些能量，因为平时的时候你被消耗很多，在假期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的知足而有乐趣，然后你会想着一个简单的，也许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去实现的愿望，于是通过这样的假期，你整个的人呢都会变得更加的轻盈起来啊。当然我说的不是你的身体啊，是你的心，身体可能会变得重一些。所以呢，我们特别希望每一位正在假期里面的朋友，大家呢都能够因为音乐也快乐起来，好好的去充电，好好的去补充自己的能量，好好的去休息。下雨天最配的不单单是火锅，还有一首好歌。即使你身在北京，好像呢你到了千里之外的潇湘雨。 那场雨下在心里，这么多年未曾淡去，一面之缘的相遇，决定来世今生的宿命。今生爬上远去的马蹄，他日一定在青春中慢慢燃起。 心碎在手里，那 瞬间足够用一生去珍惜。 听这首歌就难免想到，哎，想要去这个湖南啊，去长沙嗦个粉什么的啊，或者去吃他们当地那个特别有名的，但是排队排特别久的小龙虾，确实人实在是太多了。据说后面都有观光团，直接一个大巴车开到那个门口啊，好，进去参观一圈，然后出来啊。潇湘雨来自胡彦斌，刚才说了假期其实是充电，不仅仅是说你可以去旅行啊，或者是去吃美食，很多时候光是有一个向往就特别的好。比如说啊，这件事情可能你没有真的去做到，你就是在脑海里面这么过了一遍，哎，好像这件事儿也特别的满足了。也就怎么想啊，就是哦。OK， 我没去这个地儿，我也没吃到这个东西，但是我就想想，我也觉得特开心。据说最近的小龙虾，如果去江浙一带吃，应该也不错。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娱乐最王牌。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满载了爱，轻轻把我包围着。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有时候生活的细节会让你感动不少，哎，我说为什么叫生活的细节呢？哎，就是你看那个傍晚轻拂的微风，落日的黄昏，包括呢，哎，深秋的那个垂柳啊。刚才我们去到了这个湖南，我们接下来再换一个地儿，送给所有在这个假日吃过火锅的朋友。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知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尽苦冬，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这首浪漫抒情唯美爱情歌曲，还理解九十年代的那种情歌复古风，让赵雷的成都是火遍了大街小巷。不知道何时起呢，这首歌就变成了城市名片了，而因为一首歌让人爱上了一座城市也实属难得。更难得的是每次听这首歌都会听出很多的辣味儿，这明明不应该是一首辣味的歌，对吧？应该是那种甜淡的带有一些阴雨天的那种潮湿的气息的一首情歌。可是为什么在我播这首歌的时候，你们都在那个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发火锅，居心何在你们啊？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然后的思绪就一下飘到成都去，那个火锅简直了，就是你但凡挑一家总不会太失望，有的就特别的好吃，还有那个串串啊，还有那个叫 Burger 鸡，啊，那也好吃。哎，坐在路边，你完全没有压力，就坐在路边，然后点那么一把，然后呢，蘸着那个料。哎呀，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啊，换个话题好吧？这火锅，这每个地方的其实说起来，味道还真的是不一样。哎，这个是有说头的，对吧？各地美食。我们说就只是火锅这么一种，哎，每个地方的吃法不一样。那到了深秋的时节的时候，其实我倒觉得尤其是在北京更适合吃咱们的涮羊肉，或者说呢，哎，清淡一些的火锅，我觉得那个成都或者是重庆的火锅呢，不过在秋天的时候吃总是会容易让人上火的。但是如果刚好赶上这样的阴雨天，我倒也觉得是一件特别完美的搭配。甚至连我们的编辑张大人提醒我说赶紧去那个公牛订个味儿啊，台边的一个火锅店，殊不知该火锅店早就已经关张了吧，我换一家。 C'est la vie qui s'en fout qui nous joue.

有多惊险，我不在意，因为有你在我身边。哦，但愿每一天都能像这一天。有过的遗憾，能不再尴尬，那是上天给我最好的安排。这个时候我知道这就是好的一天， 真的是好的一天呢。虽然外面下着雨，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烦忧，因为你不必着急忙慌的赶路。 只要有你就是好的一天 啊，俗话说得好啊，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 你在我身边， 太需要这样的难得一个，可以不用想太多，也不用想着计划的说啊，我去到多远的地方订这个机票啊酒店啊，我觉得待在北京就这么一个悠哉悠哉的假期其实特别特别的好。最近会发现很多有生活的情趣呢，来自于一些你自己的小小的细节。我刚刚提了好几次细节了，听这样的一首歌会让你想要养一些那种花花草草，最好能够向着阳绽放。 太阳温柔又挂在这个窗口，等我们也温柔又懒得不抬头，角落里的姑娘说昨天刚分手，停也没停留，转身就走。晚上七点半又来了好朋友，还没取名字，希望他活得够久。姑娘喝了几杯酒，红着脸说下次换我先走。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的石头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想起了多年未见的朋友，真是没来由，早就放手。祝福一万遍你和某某，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雨下了 笑着乱起你就嘿嘿，毫无保留重力沉入黑底，往下加速坠落无边无际，时间静止让我享受伤心，以为你离开我不在意，别人看起来我的笑嘻嘻，其实脆弱装不在意，没想那么远未来和过去，现在变得好焦虑，房间乱满地是时候离去，收拾一切包含你的回忆，不能一直静静在埋怨里追逐你的梦，我不帮你，只是过街老李的多有瘾，坐在我和你太年轻，一场戏接近三人中去，我停止不了哭泣，哎，远走 直到你死我不留，瓦解散落如何拼凑，我对你宽容你似乎不懂，这就是我们的尽头，我要好好哭着感受。房间乱满地是时候离去，收拾一些包含你的回忆，不能一直寄情在埋怨里，追逐你的梦我不帮你，只是我见了你太多诱因，错在我和你太年轻，一朝夕接近三人终去，我停止不了哭泣，远走 假日版啊，在这样的一个秋天的傍晚啊，秋天的夜晚，窗外也许飘了一些雨，然后呢，音乐，火锅啊，老白，我感觉我是麻将是吧？我是小料啊，然后大家就可以这样听着聊着啊，我们感受这样的一个假日的氛围，其实就足够好了。刚才我们听了两首啊，就是孟慧圆的一首很好听的《植物学家的女儿》，这个歌前两天我们测评完以后，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它是有很舒适的很闲适的一个节奏，之后呢好像我们要赶着去机场远走高飞，但是整首歌的节奏呢也不是那种着急忙慌的啊，是特别不着急的一个状态。远走高飞来自张震岳。那接下来我就想说我们听一首什么样子的歌呢，想来想去哎，前面那个歌单一直到现在好像少一首能够去入心的歌啊，走心的歌。我们怎么去判断一首歌是不是走心呢？它未必真的只是唱爱情啊，但是呢为什么很多的走心的歌都是唱爱情，因为它特别容易触动你的某一段记忆或者是故事。前两天我自己在车里就突然放到许美静的歌的时候，我就想太好了，就是拿那个二姐的话说好听，你知道就那种感觉，她是轻描淡写的在唱，你听不出来她的心里面的那种特别浓烈的情绪，甚至她的声音她的气息都好像没有太多的起伏，他就那样的淡淡的唱着，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你就觉得整个的音乐都是为他的声音而存在着的。所以说我们许美静的好，很多 DJ 为什么会爱他的歌，这只要你在一个晚上的时候华灯初上也好，或者甚至是深夜的归家的路上，无论是在出租车还是你自己的自驾车，或者你自己现在就在家里面戴着耳机，他的歌总是能够非常非常的快速的进入到你的心里，而且他进入到你的心里的目的